欢迎来到我他乡周报，我是杰特， 末日， 我是杰特。 今个礼拜咧就日本只有三单新闻嘅啫，一，甲子园战后第一次停办，二，检察厅总长修订法被人驳单咗，三，安倍晋三嘅头马黑川文武因为俾文春炮踢爆咗，话佢打到博麻雀。 等先，解封唔系新闻嚟噶，原来， 唔系，因为未解晒。 但依家三日单只新闻系冚埋所有嘅新闻嘅，你净依三单嘢咧，你净睇完之后，你唔记得其他新闻噶啦。我一直你喺 Twitter 里面疯狂洗版，就是检察厅纠正法嗰单嘢。哇！連啲藝人啊，全部一齊出曬面投訴，扁吧？ 主要係最好奇唔係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以前，即係日本人，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政治冷感噶啦。其實佢基本上都唔會提政治嘅嘢，但係而家都會突然間一大扎咧，從來都唔關心政治嘅人，突然間出一個咁政治化嘅聽啦，叫做因為佢直接關於個法制改革噶嘛。 唔係，其實主要就係、是。佢想安倍就想佢個頭馬黑川宏茂嗱接走接掌警察總長就總長嘅職位，因為佢前任嗰個就兩年後落就應該下年落台嘅，但係今年黑川宏茂就要退休啦，咁又要佢延長兩年，咁等佢接咗個總長位。但我覺得他做得太老關。 你不如等我由頭解略解釋下，而家即係佢而家就佢話呢個跟，因為日本咧公務員咧就係65歲要退休，完全退休嘅，但係咧就60歲即係佢就60歲咧就會有啲官咧就要開始退嘅啦，咁啊避免阻礙啲官啊，即係所以佢個規定咧就係話63歲開始咧就要開始由最頂嗰個位降級，即係佢唔係馬上退休嘅，但係佢會降級。系噶，系唔可以做最大嗰粒噶啦， 掹翻出嚟先，即系随时准备退出。 系啦，你可以当佢拱你去窗边啦吓，即系咁 合理咁你当我揸最高嗰阵时，你就紧跟就去休，你又唔可以再接任嗰阵时。 系令到嗰个系统比较年轻少少，即系唔会阻住啲下边嘅人上去。咁问题就系咧，佢而家就去公务员改正个法，就即系推到将个退休年龄推到落去65歲。咁但问题咧就系咧，佢想将检察官都拱埋过去，但系咧就好戆居地咧，其实因为专法同普法嘅问题。日本是另外有呢個檢察廳相關的任命法嘅，即係佢另外有一條專門係課檢察廳嘅。公務員點樣喐佢個體制都好啦，唔關檢察廳事，本來唔應該關嘅。但佢而家就夾硬就改就喐 Q 埋，想將呢個檢察廳個退任年齡，即係由頂路退任年齡，拱到同個退休年齡相同，即係啱啱講嗰個系統，佢要取消咗佢。咁而家問題就係在於咧，就係啲人就對翻佢條僆啦嚇，啱啱啊記得有提到啊，佢條僆就喺個就啱啱好就會因為咁樣嘢啦，而唔需要由個頂位度退任落嚟。咁佢嘅理由咧就係話佢負責緊好多好重要嘅案件，唔可以而家接手。即係呢個即係一個正常人都理解到呢、這個唔可以係理由嚟嘅，因為。你任何時候你最頂層嗰個人一定係接緊啲大單嘢㗎，其實永遠都有大單嘢㗎。如果有大單嘢就唔使退任嘅話，咁你永續做皇帝都仲得啦嚇。咁啊，所以就唔算係一條合理嘅法律嚟㗎。但係咧，以日本尤其是安倍政府嘅狀況咧，其實佢過去爆過好幾單，其實仲嚴重過呢單嘅問題嘅，但係呢一次就我只能歸咎於就係、 是，因為其實好多人講嘅，其實都唔係新，應該講唔係秘密嘅，就係、是黑川宏茂做喺檢察官嗰時候咧，因為咧日本嘅大陸法咧，檢察長係有權決定唔告嘅，即係你落嚟 order。即係差佢查咗 order， 你佢有權唔告嘅。 唔係，我哋好熟悉啊，律政司都可以唔告某啲嘢噶。 咁咧咁呢個黑川宏茂就駁單咗即係好多安倍啲古靈精怪嘢咧，全部冚曬唔告。咁咧就好多金錢情唔係情係出咗名噶啦。佢安倍守護神嚟嘅，即係啲專門安全白屁股啊、古靈精怪嘢全部處理曬。咁咧佢希望佢繼續幫咁安倍嘅希望你坐正，繼續幫佢擋子彈噶啦。咁佢咁樣等佢遲咗兩年咯。 但係都都係從啊，我重申一樣啊，呢一樣係冇錯，係啲垃圾手段嚟嘅。但係理論上安倍在任期間，其實出過好 Q 多更加大問題嘅嘢。但係咧就係咁樣，而家點解會咁爆得咁緊要呢，就係、是、因為兩樣嘢。第一就係、是、安倍喺呢幾個月期間嘅抗疫表現非常非常地差。咁啊，其實已經累積咗唔少不滿噶啦，因為佢之前咧。佢點解可以做咁耐咧？因為佢個民望都唔算低嘅，即係個支持率 高嘅，其實 係歷任嚟講啊，即係以前我哋講緊日本首相喺小泉， 首相都係換嚟換去噶啦。 自從小泉之後就係走馬燈咁，係咁轉嚟轉去噶嘛。但係佢其實做咗三定四年啦，做咗幾年，算係做咗幾年都算係小泉之後最長任嘅首相嚟噶啦。咁唔係話佢啊，唔係話安倍冇問題。老實講，呢安倍上咁耐，我屌咁耐。佢在任期間，我從來冇去過日本嘅。 你最低限到你企得喺度先啦，即係唔係樣名都唔記得就已經走咗嗰只。 之前點解佢做咁多垃圾冇人理啫？因為佢一一樣樣，大家都唔係日本人亦都唔好理啊嘛。但係今次就係、是、本來首先有個乜門，第二就係、是、咧，啲人開始覺得開始睇清楚呢頭就係覺得佢喺度趁火打劫。 最慘就係咩啊？佢趁火打劫就係一個大家得閒去理佢啦。而家喺依家檢察廳法咧，俗稱檢察廳改正法咧。呢單嘢出現嘅時機就咩咧？首先，日本嘅感染率咧，基本上已經跌到咧，平均每日係低過五十，平均三十二十 嘅 啫。 以一個一億，我記得一億啊，一億人口嘅大國嚟講，呢、這個數唔算一個非常誇張嘅數，而且大部分嘅縣市、縣都道府縣啦，都其實已經係冇新增噶啦，係好集中喺神奈川同北海道啊，冇記錯。 係，只係神奈川北海道仲係仲有啫。 連東京都 東京喺星期六攞兩個新紀錄。 連東京都係跌到一個依個大城市嚟講咧，算係非常非常之低，即係有啲似我哋香港一個月前左右嘅事嗰陣時嗰啲狀況，即係其實已經係都係講緊，如果佢呢個勢落去咧。就應該係尾聲嚟㗎啦，佢冇再爆發的話， 應該六月解封㗎啦，咁佢 咁啊變成咧大家就開始冇咁緊張，同埋咧就即係點講？啱阿其實講就係如果佢係一個爆得最虛虛冚冚，大家又唔夠口罩啊，又唔夠消毒液啊，街又唔敢出啊，即係你又要搞到焦頭爛額的時候搞咧，可能真係會忙到唔得閒去管理。 但係而家本人 忙定惊就再讲咯，我觉得。 首先就系佢而家啲人咧好得闲，嗱工入面市又未开翻，疫症又过去咗啦，口罩通街都系啦，又平晒。而家你喺 咪同而家香港一样咯，成件事咪。 即系大家应该觉得就咩？过去咗啊，即系大家系有时间去嗱，你直接讲下佢，我有时间得闲屌你啊。所以结果就咩？一班本来系啲艺人，即系咩？ 尤其是嗱，你谂下边啲人带头嘅咧，就系啲艺人啊， 艺人最 声优啊，呢啲系呢期系。是冇得系冇公开嘅，系冇公开嘅人嚟。 大把时间玩啊！ 系大把时间去关心呢啲嘢。 所以嗰两日系连一啲平时嗰出嗰啲外画师嘅厅都出现咗一个大嘅厅，就系抗议检察厅法修正草案嘅厅，大量洗版。 系啊， 系连我都觉得，咦咩事啊？呢班嘢系有平时全部新市睇，就画 L 图嘅啫，但系咁认字呢班友。 啊，因为对上一次已经系讲紧类似咁嘅级数嘅话咧，已经讲紧怡保法嘅时候，但系怡保法关我哋事噶嘛？即係怡保法真係打到埋身，佢哋關心好正常啫。但係今次檢察廳， 因為佢咪講緊就係大家，因為太弱咗咯。你唔好做咁露骨啦。大家知道你黑川宏茂係條命，你想去過，你想去半年之後咧接咗政策總檢察總長個位，幫佢就擋子彈，即係太過露骨啦。有一個哇， 一嚟露骨，二嚟就係我哋而家咁慘，即係我哋而家工又冇得開，即係嘢又嘢，即係點解又出街又要自縮乜乜七七。喺我哋咁慘嘅情況下，你唔去做啲相應要做嘅動作，即 係 好簡單。你個安倍口罩發咗落嚟未啊？未啊？ 唔係有啲發咗，但 係有部分發咗，然後因為佢出咗好撚大問題，緊急中止咗啊，仲有人未收到㗎。你說好的一萬人唔係定十萬嘢啦，你說好的錢呢？現兜兜嗰嚿咧， 算啦，香港未有啦， 香港都未有，我放心啦，你唔好同呢啲比， 即一樣嘅，我哋有冇屌，我哋係咪冇屌？即係我哋一樣屌佢一萬蚊未到 嘅，但可惜啊嘛，日本冇成過啊嘛，冇你搞成啊嘛， 所以咪變成就係大家又覺得，喂，而家我水深火熱，但係政府乜撚都唔做，你做你真係做動作，你又做埋啲原撚全唔關我哋事嘅嘢，即係如果佢一路有即係合理嗰個合理大家接受嘅抗疫措施，然後你又做呢啲嘢，我只能話哦，你做緊嘢。咁啊，咁而家就係你正經事唔做，即係佢喺受災民眼中啦，你正經事唔做，做埋啲自己自私嘢， 咁咪個不平衡嘅心理嘅相對剝奪感，咪令到佢哋爆咗爆出嚟咯。 結果咧冇兩日，結果過咗兩日之後，安倍終於俾人駁低咗。仍然就係嗰啲老嘅話就話，大家唔了解我草，了解我想法，即係諸如此類啦。即係總之就係退唔過啦。好啦，等多兩日，文春爆嚟開火啦，爆單料話黑川宏武走去同產經新聞嘅記者打麻雀。如果記者在打麻雀之前先撳定機的，很簡單，就是你打麻雀即係撳定機，會鬆張先，會係賄賂嘅，又係檢察廳嚟喎。好啦，一扯到樣嘢，結果黑川依落台， 有呢個行賄之嫌啦。其實只係之嫌嘅咋， 但係就足以令你落台㗎啦。 老老實實喺正喺平時嘅情況下咧，呢啲嘢連新聞都上唔到嘅。問題係而家風頭火勢， 唔係，所以 喺佢嘅風頭火勢啊。 文春咪估親 妖人春孝，你第一識佢咩？佢最識喺呢啲時候炒花生㗎啦。 佢呢單料其實唔係新㗎，佢早知道㗎啦。佢大等佢，我諗佢收到係應該就收到安倍搞啲咁嘅嘢，唔包住。等你被人怼冧咗之后，先一刀捅埋嚟。 啊，呢啲专业报刀师咯， 专业报刀师啊，系讲下啦，因为文春拍就讲又又扯下水刀兄弟啦嗰对。 咁啊，仲有揸就系呢个相关嘅几搞笑嘅嘢，即系咧因为啱啱嗰个好多人都有弹呢个踢出嚟啊嘛。 咩五道红介缺一不可啊？ 系好多啊，真系好多。 好多都你唔信。 咁啊，水道兄弟，即系我佢哋真系唔系兄弟嚟嘅， 不过唔系，但系啱啱同 大家咁叫啦，佢哋又咁亲近。 我系做啊导演。 水道路同埋水道正义两个都差唔多时间，因为佢哋其实真系交情好好嘅，差唔多时间去发个都系发一个同一个贴，即系其实系跟你可以话跟风又好，跟大队友咩都好啦，其实只不过系咁样 嘅 啫。 咁冇嘅，咁八双见到啊，明显。 跟住咧就其实好得意啊！我一开始话做乜无啦啦佢，因为我个接触嘅时间点啊调翻转，我首先见到佢哋支持香港民主化先嘅。即係因為之前原本個 tag 冇人 retweet， 因為根本冇人理佢噶嘛，呢啲嘢同埋佢兩個又唔係即係 好普通跟風嘢啫嘛。OK， 問題就係我覺得咁樣就無啦啦做乜支持香港民主化？雖然我即係梗係開心噶啦，呢啲支持自己嘅，但係咩事咧？跟住翻去調翻去查就係乜嘢啦？就係佢跟咗呢個 tag， 咁跟住咧就有扎人相信係小粉紅啦嚇，但係咁佢就走去嚇。啊！平時又唔見你哋政治表態啊！而家即係啲唔關中國事嘅，你就夠膽出嚟彈出嚟講啊！咁咧就應該係水道路爆嘅，爆氣，水道路就爆氣啦！屌嗱聲，我即係俾咁啊！即係咁啊！佢咁啊！你話我唔敢搞講正宗中國嘢啊嘛？咁我咪話佢就即係有啲似呢個五毛辣唔係小粉紅辣著啲泰國佬咁樣一樣嘅情況下，你係啲小粉紅辣著。水道路，然后水道路话我支持香港民主化，即系因为佢哋喺佢哋心目中呢一样嘢最可以辣着佢哋。 即系间就唔系，即系间就你阿妈死要讲样乜嘢啫嘛，撩你啫嘛，撩即系有钓鱼撩你把火啫嘛。 系啊，跟住啲泰国佬咪话呢个台湾系个独立国家， 乜柒柒， 一样系一样情况，好得意啊。咁跟住佢就弹多个嘴出嚟就话其实咧我做嘅嘢咧同中国之间冇咩关系，即系佢多咗补句就噏多咗句咁嘅嘢。然后咁啊，从此水岛兄弟就应该好似水岛精义都有讲过类似嘅说话噶。 佢两兄弟， 系啊，即系两兄弟肯定一个窿出嚟噶啦。咁又佢就咁啊，结果大家就无啦啦呢个就又要杯葛埋呢个水岛兄弟啦。咁样咯，即系可能佢咁啊。 唔系，有咩嘢再笑下啦。 因为咁样啦，咁啊，佢好得意，佢仲啊水岛仲讲噶啦啊我突然间多咗好多香港嘅 follow 喎啊。即系佢下面就即刻有一大扎人，应该系香港人嚟嘅，用咗啲好香港式嘅日文就去同佢同诶话佢支援佢啊乜乜七七啊如何那样， 纯粹系有人聊交嗌还拖咗呢啲嘢，真系不算啦呢啲嘢。 笑啦，边会突然 间讲啲嘢？开开心咪好咯啲嘢。 系冇 啊？嗱，讲好啦，讲下另一单好大新闻嘅就系、是、甲子园高野连嘅高中野球大联盟就决定咗今年甲子园停办，系战后做第一次。 即系虽然都不意外啦，奥运都停办啦。 好简单就系甲子园咧嘅预选咧，通常就五月啦，就六月开始嘅。六月日本先开始决定先去重复课，你球员连接啦。咁点准备八月比赛啫？冇佢咁样完全冇得准备嘅。 而且仲要讲紧虽然而家就大家都觉得佢系开始退海嘅成，其实你未准，你冇人话你知会唔会突然间爆，突然间翻爆噶。 唔系，爆啊！你要连接啦。五月又你足甲子园比赛，甲子园嗰啲学生四月就开始练啦。正常嚟讲，你比赛，你真系谂住攞甲打甲子园嘅人。 仲要你仲要讲紧前边可能会有啲咩不可知嘅风险噶嘛？ 咁所以佢乾脆就 OK 咯，你奧運都停咯。即係仲有個就你最撚全世界最撚大嘅運動項目都停咗啦。咁我呢啲我呢啲冇乜所謂啫。 好啦，咁如果安達聰你可能即係收安達聰就話，因為甲子園停，我唔知佢唔做話落去好，所以就停咗乜事連載。雖然我覺得雖然覺得係藉口嚟啫，純粹啲我諗係可能助你唔。翻唔到嚟，咁係 連載有困難，或者係乘機唞下啫嘛。屌佢又唔撐賽，老老實實佢又唔撐賽。 咪就咯，安達聰佢以佢講啲佢以佢身家為以佢啲可能收入。 只係佢啫嘛，只係佢休刊就比較 呢樣嘢又比較特別啫。 比較少見，即係佢所以佢先為佢攞出嚟交代下啫嘛。你副間休刊有冇人交代過佢做乜嘢啊？佢有冇噶？即係咁樣咁簡單啫嘛，咁佢即係好簡單，即係你高橋佢畫足球小將，喂，即係點講啊？世界盃都過咗咁耐啦，佢個世界盃相關嗰一篇我唔記得叫乜春啦，完咗未啊？做得完未啊？ 係，喂，我最中意講個笑話啦，睇足球小將嘅僆仔，由僆仔到咗要掛靴，住巴薩仲係踢緊世青杯，問你死未？ 即係教練都就嚟要退休啦。即系 咁啊！ 阿三浦之良 三浦之良咯，三浦之良咩？而家六岁仲踢紧。嗱， 老妖怪啊！ 讲下啲之前嘅新闻，首先就讲下麻原实理啦。咁咧Smartfest 就爆咗，就话麻原实理就喺今年二月就同一个男士就喺一间餐厅食咗五个钟头饭。那個男士咧就係以前咧就做麻原開演唱會嘅 Wild Wing 嘅，其實啲 Tiger Wild Wing 有啲嘢嘅，咁就講佢原來咧2007年開始就已經係即係2007年相識，跟2010年左右就開始交往，但係直至2016年就分咗手，之後咧就麻原咧就同一個健身教練交往，但係就係好喺舊年咧就分咗手，然後咧喺今年四月咧，就影到佢就喺同一個埋完同一個男士喺佢屋企出嚟買嘢，而嗰男士又係結咗婚嘅。重點就係埋完同一個男人都結咗婚嘅，唔計咗健身教練。咁呢單嘢就俾文津炮同埋文津同埋Smartfest 兩本八卦雜誌一齊開火交叉炮火攻擊。咁咧阿埋完就喺佢自己嘅官方嘅博度出咗，係佢講嘅嘢基本都係事實。 即係好老實咁承認咗佢啱啱講嗰啲嗰扎嘢啦，老老實實貴鄉真亂又好咩都好，其實我覺得呢啲嘢真係好無足輕重啊！人哋戀愛如何關你卵事咩？ 咁你兩個雜誌兩個雜誌嘅雜誌咧，攻擊方法唔同，就有啲目標唔同嘅。Smartfest 咧，基本上係集中火力咧。就嚼佢就嚼埋專食有婦之夫。咁呢以至於文春咩就嚼嗰個小提琴失屋光一郎，就話佢出咗咩大滾優嚟㗎啦。就喺茅原，因為茅原呢喺2016年呢就曾經同佢健身教練交往，亦都承認咗嘅，但係喺舊年又轉新公司，咁你就話想轉住新公司嘅時候就分咗手。就本來就咁咧，就話上個月11月，阿收光一來就喺麻原最工作中咗最苦惱時候，就約佢温泉旅行，即係然後之話佢成趁麻原精神軟弱嘅時候又去埋手， 食咗麻原 係啦。總之咧就基本上兩其實以我哋兩即係兩個八卦雜誌都係講呢單料，就風格唔同，方向唔同，係難得地呢單嘢會炒得起嘅，因為。好難得條咁有八卦咁有娛樂圈八卦味啊嘛呢單嘢。 好，但係即係你以一個職業女性嚟講，我覺得好正常。 唔係咁講真， 有乜即係純粹大家即係點樣講啊？八卦下娛樂下咁喎，即係佢有乜立 不了？我就當佢真係交往啊，又有乜所謂？有乜嘢關你咩？ 你翻轉，你翻轉都差唔多時間啦嘛。 唔係茂源咧。所以 Smartfest 咪轟佢咯，佢咪重點唔係轟佢，你講啲男夫兩唔就係Smartfest 係轟佢咩？專食人老公啊！ 係當然啦， 依家咧講啲就係你男夫兩冇問題啦，專食人老公就有包就有一個， 有班人全部都係有， 唔係兩個啫，三個有兩個係都死啦。 咁其實佢個處理即係唔係講公關唔公關，但係佢處理嘅實質上咧，其實係咁啊。 呢單嘢其實咧就冇乜炒得起嘅，老實佢真係 佢又認咗咯，最緊要佢認，可能認咗咯，最緊要 當事人認咗，哦係咁先，冇咩後續啊乜乜七七，因為個當事人即係咁話，即係咁話呢啲嘢佢當事人一認咗，跟住就其實你又冇乜公陷點嘅啦，已經係 係啊，佢認咗咁係咁 就 咁咯。 最緊要就係喺冇兩喺過咗兩日之後。檢察廳夠正法單嘢爆出嚟啦，但係即刻將所有嘅轉全部轉入、那個， 大家都中伏啦嘛？ 唔係，大家轉 全城中伏啊！呢啲叫， 因為嗰陣係依單嘢有更大單嘢處理， 咪咯，咪全城中伏咯，大家嘅焦點去曬，各去咗另一邊咯。 嗱，仲有另一單就是小消息嘅就井上慶大，即係 K 哥個演員 啊，真係慘， 就係同佢木木第二老婆三月下樹就離婚。據聞又係阿井上好似第三者，即係衰鬼。咁 邊個咧？ 唔係好妙咯！有啲人話你卡咩？喂，蒙超人，喂蒙超人，你點解咁邪心不正啊？我答案就係、是、我反應就係、是、世界你對世界毀滅者同埋墮魔惡魔嘅騎士，又喺一個顧家好男人，係咪又教錯啲咩咧？佢世界破壞者嚟嘅喎， 冇錯， 佢墮魔惡魔嘅騎士嚟嘅喎，依、這個咁嘅角色 係。 是 一定是坏男人嚟嘅， 顾家爱妻爱子好男人，你咪搞错啲咩咧？ 佢反正坏男人嚟嘅呢啲嘅， 惊坏男人嚟嘅，或者正点解就即系本来就坏男人。 我老咧就 K 到， 佢行出嚟就觉得佢坏男人嚟噶啦。喂，佐藤健都食唔多，佐藤健啊，白石纯真嘢佢食唔少啦，不过呢啲就唔关事啦。 好咁啊，声优相关讲完离婚， 仲 有单结婚的。 系啦，好啦，就前嘢就系前喺八月月五月十二号就。前野智超同埋就宣同小熊美可知就宣就喺自己嗰個 blog 度宣布咗結婚，依、這個唔係重點，重點就係我親愛嘅明白聰美又中喺 又中 喺依單消息五分鐘之前，因為有人盡佢話佢結唔到婚，佢話算唔打你啊嗱，好啦，跟住五分鐘之後，小熊美可知出咗佢結婚通告，跟住明白聰美話 崩潰， 你搞我哋，你插咩時機嚟嘅呢個係？跟住见到龙太郎啊，即系杀鸡落咗面嗰啲咧，就笑碌咗喺度。成班声优朋友话：，哇，你咁准嘅，你夹定啊？你几个笑到成班肚痛喺度。 即系点啊？声优结婚唔系去个声优个出道恭喜佢噶嘛？系都明白嗰边 系啊，敲碗 你班友仔真系。 生日佢又识明白，佢又识阿小松美果子做朋友，因为佢话明嘅。不是朋友咧，我冇反應嘅，因為我反應即係我識嘅朋友，即係睇佢反應咁激動，你冇咁巧啊？五分鐘就可以五六分鐘，已經五十九分嘅五零五分五六分鐘，跟住阿小梅開始出緊嗰串， 灰曬成面， 教咁準嘅你。 不過呢啲都係日常嚟啦，即係次次結婚佢都係賴嘢啦。 有佢咯，依、這個近已經成為咗FGO 三年零抽唔到孔明一樣嘅嘛，都市傳說嚟噶啦。睇我依個近我玩幾耐。好啦，跟住輪到海外新聞啦，日本新聞基本上 海外咧就首先就一單好事變壞事啦，好戇居啊，就係、是、今次嘅主角係 Epic， 即係咧佢其實好多時啲，尤其日本好快比較少見，鬼佬比較會常見一啲作品，尤其啲已經出咗段時間嘅作品，佢會限時免費放俾你。咁佢今次嘅主角就 Epic 嘅 GTA 5。啊，咁就好笑啦！嗱，首先 GTA 五就呢、這個點講啊，頂級三 A 大作啦嚇，佢限時免費，咁啊出現咗兩個情況。首先第一樣就係塞爆咗佢個薯仔伺服器，即係點講啊？佢正常呢、這個點講呢個，因為佢用個系統係佢自己個商城個系統啦，好似 Steam 嗰邊都出咗事，即係總之佢就咁多人即係聽啊聽得多啦，又好簡單。即係有啲人咧，就係喺呢啲時候特價都有一樣就係呢啲啊，就係啲特價先都唔肯買，俾錢買嘅玩家。我話係啊，呢個你眼前仲有一個咧，免費都懶得單嘅玩家添啊？點啊？即係咁啊！即係總之就係塞爆咗佢個 server 咁啊，出500，即係個 server 爆炸，即係係個 server 忙碌到爆炸。咁 OK 啊，咁啊唔緊要，跟住再嚟，因為呢個本來係收錢遊戲啊嘛，佢有個線上模式噶嘛。咁線上模式之前咧就都有唔少外掛嘅，但係咧相對就比較收斂，因為一個俾錢嘅 game 咧，如果你其實你可以用捉外掛逐個 ban 嘅方法去 ban 曬佢哋嘅，因為我 ban 咗你個咩啊嗰個 key 啊，我可以 ban game 最重嘅可以 ban 你個 key， 你個 key 用唔到，即係代表住如果你要玩，你要再買一次。 咁好大，咁啊对玩家嚟讲系一个好严重嘅惩罚嚟噶嘛。咁佢所以相对嚟讲，大家就会比较收敛啲。但系而家咧，我免费下载，反正唔使钱个 key， 唔使钱翻嚟，你就算 ban 我咪攞个另外个新客间咯。咁啊，结果咧就系佢个线上模式突然间群魔乱舞，即系搞到咁啊，啲玩家就屌晒鬼咁，屌啦声，我俾钱玩， 冇成本玩嘢啊啲叫 啊，即系我俾钱玩 game， 你而家同我讲免费都算啦，即系我俾咗钱，然后你系免费，已经有少唔爽噶啦。你仲要走出嚟搞到我个 server， 唔系我个游戏环境搞到立立乱，咁啊啲人就走去 Steam 度负评乜乜七七咁样，虽然 Steam 就依然系当系负评炸弹咁样处理咗佢啦，咁就有啲闹剧式啦，即系呢个 Epic 真系好心做坏事，即系佢又唔考，即系我觉得你又唔考虑下你自己个 server。個又頂到幾多嘢？ 嗱，講開依單嘢，講下一單其實同動畫冇乜關係嘅，佢都有關 Netflix。佢咧就出咗個通告話，對於一啲幽靈賬户，即係話一路有俾錢，但係就從來唔睇嘅，佢就寫封信嚟話：你用有冇意思嘅續我賬户啊？如果你唔回應嘅話，佢會幫你 cut 咗佢，等唔使繼續俾錢。因為有啲人係噶嘛， 咁佛心嘅喂。 系啊，即 系喂，咁当年有线狗咁佛心嘅，我就唔使走上去劈友啦。 唔系咁唔同嘅，因为有线嗰啲嘢，佢系唔会计到你有睇啊嘛。即系你开唔开佢条线就 睇到噶，睇到噶，睇到噶。 喂，佢有记录嘅客户噶嘛，冇又冇嘅。 佢仍话到明就系咩？只要个总之就咩？你注册咗，你至少注册一年，但冇睇过任何影片。喂，过去两咁咧，佢就 email 或者 app 就问你续唔续啊？如果你唔回应，佢就帮你 cut。等唔止無啦啦俾錢俾嚿錢出去， 算係有啲良心嘅做法啦。雖然好合理嘅，其實只不過好少公司會特登 去主動去問你 做啲動作，要花成本去降低自己嘅收入。好少公司會咁樣做，因為好多呢啲訂閱服務啊嗰啲嘢咧，其實 越多錢好嘛。 有好多人都訂完之後，唔記得咗。訂完就唔記得咗， 本人都唔介意咁咪繼續咯。 有一樣就條數唔大，即係例如話我每個月咁樣iCard 嗰八蚊啊，或者係每個月嗰啲嘅，叫講緊你幾廿蚊一個食個飯去咗啦。 即係我都有個嗰八蚊我都有俾嘅，即係我從來冇睇過，即係佢會 send 短信過嚟話，我收咗你八蚊啦。其實我從來冇 care 過。 因為我喺度 iCard 嚟 backup 啲圖啊 ，backup 啲相嗰啲。 但係我真係用緊噶嘛。 用緊啊嘛。 即係如果你即係有啲人係會試用完，因為試用嗰時你就要俾信用卡噶啦嘛。試用完，但係就唔記得 cut， 亦都冇乜興趣睇，咁啊就咁放咗喺度。 數又唔係大，又唔大。 唔係咁啊！啲人啲錢真係好充裕噶嘛。 唔係啲錢好充裕。系啲账单好复杂，即系账单一抽两三行嘅，你费鬼事 你嘅。你唔睇，你唔睇，你只唔睇。 有啲人系唔对信用卡账单嘅。 系啊， 唔使我咁远，我已经系一个唔对信用卡账单嘅人嚟嘅。不过我睇到佢唔够钱啦，我睇到佢负数，我先会理佢。 即系有阵时悭，即系你分 系啊。尤其是咧，外国咧乜都信用卡嘅话咧，啲账几张信用卡，你嗰张账单一张卡系 结，系都要追咁长， 又唔会心机睇噶啦。 咁咪好多啲八蚊、十蚊、幾廿蚊、幾廿蚊嗰啲咧。 我都一句，你有餘錢，你就唔會理睇幾錢啦。 所以佢即係叫做咩？費事白俾錢啦。咁又話亦都唔係多條數。 咁啊外國三晚就有單 嗱，而家就算嗱騰訊算唔算外國咧？同日本啦，攬埋啦，騰訊其他嘢就講嘅小島工作室嘅頭馬金泉一郎好似係。就會過檔過去騰訊做歐洲部開發主管。 嗱，我生，不過要提一提一樣嘢啊，佢唔係喺現在離職，然後即刻過歐洲騰訊嘅。佢係一段時間之前，我唔記得幾時啦，總之有段時間噶啦，之前已經係離一職噶啦。咁啊，跟住而家入去騰訊嘅歐洲總部。 因為依單嘢其實咧，據流傳啦，即係坊間啲古仔就話，因為咧小島秀夫傳聞就想同科南入作。開發山丘新作，因為小島秀夫成日話想做好冇 game 嘅，咁咧阿金泉覺得就會大佬啊，當初我抹曬面反曬台嚟同即係一齊走開，而家同佢合作好，咪即係嗰條氣唔順，咁就離開咗 Call Me， 因為金泉咧其實真係老將，因為MGS 二就已經失落 Betty 就已經做緊佢 producer 噶啦，一直合作到而家嘅，亦都跟住阿小島秀夫一齊劈炮離開Call Me， 咁佢咁咧就全就因為咁樣。所以就又覺得，喂大佬啊，我條氣落唔到喎，咁我再騰訊做歐洲部開發主管， 唔好意思，啱啱漏咗两单日本相关的，都系啲展览停止，就系终止嘅。 哦， 一个 Windows, 一个 CV， 一个 C 三 FAF， 唔系香港嘅，东京 的，日本嗰、 那 个，日本嗰个净系， 唔系 本家， 唔止喺日本，系东京的。咁佢就仲有个 Windows First 嘅2020抽，都会取消。咁啊，睇睇翻先。不過我諗除咗 Windows First 可能比較多人會 care C 三，唔係香港嘅 C 三， 唔係，其實主要係各村嘅宣傳 move 嚟 啫。係啦，咁啊，仲有一單應該算係外國新聞啩 ，YouTube 因為全球新聞啦，應該算係。咁啊佢入邊有人發言咧，就係如果你入邊留言五毛共匪426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就個留言係會被機械式咁自動刪除嘅。即系，即系，佢，即系我点解会知呢单嘢咧？好得意噶，因为咧，台湾有个 YouTube 个 channel 叫做咩眼球中央央视新闻拉得，咁佢咧就系、是、有一种点讲，系不断成日都不共匪佢系咁话，即系用翻当年中华民国嗰种叫法咁叫佢，跟住一啲人就话投诉喂，我做乜？我喺你系咁讲共匪，我喺下边讲共匪个留言俾你删咗嘅，跟住先发现，喂，唔系、哦。好似唔係官方刪喎，連官方自己留言，即官方係指佢個 channel 啦，個 channel 用佢 channel account 去自己留言，都唔見咗。咁跟住就爆俾新聞嗰啲業者嗰啲就開始查啦，到底咩字會唔見咗啦？全部都係中國相關的。咁啊，即係同呢個近期 黃色 啊，仲有即係同近期呢個 Google 失去咗黃色 嗰啲。即系话偏向个策略就成日都俾人讲攞出嚟讲咁啊！我自己都试过嘅，其实系系会删，系会自动爆咗嘅。我系会见，我系直情见唔到。即系譬如你喺我个 channel 入边，我个影片下边留共匪两个字，我系见都见唔到嘅。我直情系唔会发现嘅，即系唔会有通知我话听个人留咗言啦。佢唔会喺我嘅留言个地方嘅出现啦，亦都唔会喺我后台度见得到嘅。咁到底？如果你话歧视嘅话，咁因为我试咗噶啦，国策系冇问题嘅，即系共匪个相对语就大家都知啦吓，共国民党。 咁国策唔一定系咩嘅嘛，唔一定系嗰边嘅嘛。 啊，即系咩台巴，即系我试咗好多噶，咩台巴子啊、滋滋啊、弯弯啊，嗰啲全部都留啦。但系即系啲咩港灿啊，即系讲香港啊嗰啲，总之讲全世界都冇问题，就系讲中国人，中国俾人删。 咩啊？你妈唔讲得？ 因为好简单啫嘛。你话佢唔用得歧视语言，或者唔闹得人乜乜出？因为闹，如果你系闹人嘅话，佢判断你系谩骂嘅语言咧，其实会直接入咗去垃圾留言嗰边。你后台仲见得到佢嘅，你可以揿翻佢出嚟嘅，即系你可以睇得到。你可以，如果你批准的话，即系个 channel 主批准嘅话，你可以攞翻出嚟。但系如果你系闹共匪嘅话咧，系冇呢个机会嘅，系直接消失咗嘅。即系咁啊！呢样嘢就又俾人屌佢偏向、 美共 啊，美共啦、奶共啦，乜乜七七咁啊！阿小姐啱啱仲提咗一单啦，就系、是、呢个黄色 不见了，系 啊！即系咩色都可以，就唯独 我哋失去咗其中一种颜色 啊！咁啊，即系呢样咧就几得意嘅，因为Google 就一路都唔系一路啦，都几好多年下啦，大概2010年左右开始。就會對一啲色情啊、暴力啊嘅關鍵字，就會唔出建議搜尋。你可以揾到嘅，但你唔會出個建議搜尋俾你。即係譬如我最常賴嘅地方咧，就係我要搜尋呢個390章淫涉及不雅條例淫涉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咁我打個淫字之後咧，佢係唔會出任何嘢出嚟嘅。 或者再簡啲咯，單好細。 即係問呢個重點係乜嘢咧？我唔识，我成日唔记得个舌字点打，又唔识个舌字系好复杂噶嘛。 算啦，呢种就系用联想嘅啫嘛，我都系。 唔系佢查嘢嘛，就系 咁啦。输入法个联想系唔会有个舌字嘅，你一个淫字咧系冇舌字走出嚟噶，而佢又都冇建议搜寻，变成咧我成日都打唔到嗰个字出嚟。OK， 咁问题就系、 是。可能我 mat 啦，我又我识斗啊，个字好多字好复杂嘅，我写识 嗰个。咁啊就系、是、其实一路都有存在嘅。咁色情相关系其实 ban 嘅 炒爱莲说啦 啊， 你个先字炒翻爱莲说啦 啊，儿童色情，儿童色，你打儿童总用见到 resell 嘅个色字开始就唔见咗噶啦。咁啊，其实一路都有嘅问题就系咧，黄色点讲啊？虽然黄色就好多时都会俾人攞嚟形容一啲咸湿嘢，即系 咁啊，當年講，唔係當年啦，當時講黃色經濟圈嗰陣時，已經有人提過噶啦。呢、這個字同可能同合適嘢有相關，可能會引起誤會。咁佢都疑似係用呢個理由佢封咗，因為你打藍色啊、紅色啊、乜色都好啦，就淨係黃色會唔見咗嘅。咁結果第一問題就係、是、咧，結果就係、是、就但如果我打鹹濕，我記得鹹濕係冇問題嘅。你打鹹濕係有回收嘅。即係你有啲色情字啊，所謂嘅色情字啊，係會仲會有回收嘅，但係偏偏就黃色冇，黃色呢個咁點講啊，普通嘅名詞係咁啊，但係即係我打唔通我打芒果佢都要產咩？咁啊，結果係網上就傳咗兩日左右咯。我見到傳咗兩日，開咗聽人講，突然間即係喺我發現啲人傳的時候咧，我都試咗嘅，係出唔到嘅。但系瞓醒之後咧，就又出翻嚟咯，啲建議會又出翻嚟啦。咁啊 ，Google 就修正咗呢樣嘢。咁到底係俾人屌到縮啊？ 定係一個政治目的？ 定係誤爆啊？定係政治目的咧？咁我不表評論。咁啊，大家自行判斷啦嚇。 但我覺得似係真係咩咯 ？engineer 嘅問題，我覺得。 我覺得真係似誤爆嘅，因為 係 engineer 出咗事，我覺得。 係喺高科技界呢啲古靈精怪嘅， 即係係咩？咁啱喺呢個時候，所以俾人穿咗褲會，我覺得係。 唔系穿着又唔系完全系穿着附会嘅，有时即系话因为我哋用紧，所以先会发现嘅啫嘛。 有间就 Facebook 突然出 到，系个时间太巧合啫。 不过有 时 巧 系 真系咁巧嘅。 即系好简单，事前有几多人知道打个人字会见唔到任何后边嘅嘢，打儿童色字之后就会唔见咗咯，唔使打埋个情字噶，你打儿童色就冇噶啦。即系咁，即系有事前有几多人发现，几多人知道呢样嘢，一样啫嘛，突然间发现咁解啫嘛。咁最加上係佢回覆翻，就取消翻佢個咩？因為係最近嘅事嚟嘅咋。最少一個月前，你打黃色咧，佢係有回收出嚟嘅。咁係最近先出樣嘢，因為大家都 keep 住用緊個 keyword 噶嘛。咁仲有咧就差唔多係要係時候講下啲輪廓相關嘅事啦。 開讀一次啦， 唔使啦，講埋啦，就一單日本相關的。啱啱我哋之前講緊四月的時候，我哋講緊四月嗰啲四月翻到陸續停曬啦。咁啊，啲人話延到七月，佢哋好多都話延到七月噶嘛。但係而家就陸續開始啲七月翻都嗌延啦， 開始 delay。 開始嗌 delay 啦，即 係嗱，好簡單就係、是、首先炮姐新一輯唔係新輯啊，炮姐啱播完大八星製片之後，七月先播埋佢後面。 即係咁啊，呢、這個 七月嘅番劇七月都未播完一半。 即係當重製嘅係咪重製？總之再出一次嘅寒蟬啦，就收咗工。其實仲有幾套嘅，唔係好記得啊。即係個因為佢。冇當時四月點解咁壯觀呢，係因為佢突然間頒布緊急法，唔係緊急法，緊急狀態，宣布緊急狀態，就突然間就呢個時間點開始就一個禮拜之內，啲動畫就全部嗌曬收皮。但而家就因為件事係攤長咗啊，所以佢係隔兩三日就一個，隔兩三日就一個嗌延期。咁所以就冇咁集中。咁如果個 list 再詳細啲，我哋下一次新聞我哋再 up， 又好似上次咁讀流水中咁讀曬出嚟啦。好啊，咁啊真係去畢翻新聞啦。先講啲昂居嘢先，即係有個成日啲成人就話呢啲咩 ACG 加壞細路啊乜乜七七。嗱呢次呢單咧就 你竟然又開好事啊！ 有啲躺槍唔係好事，都係衰嘢。 我頂 有少少躺槍嘅感覺嘅。咁啊有單就係、是、有個僆仔幾歲啊，帶住個僆仔跳咗落樓，跟住話我喺手機 game 入邊都可以跳落去，可以曉飛嘅喎。即係啲細路仔講嘅嘢係啲同。咁啊，結果就據說就又準備要乜乜七七整頓啊嗰啲嘢，咁啊，即係點話？就等於當年我呢件事我諗起當年Kamen Rider V3 啦， 即 係 V3 係真係個係咯，嗰單嘢 中 國人，因為咪依家嘢成日總之一話教細路咧，依單嘢就攞翻出嚟講啦，幾廿年前嘅陳年舊聞， 咁又跳落去啊嘛，又係 諗下。一文字章人都表光頭腦咯，而家甩頭髮甩到 係十一歲啊！個主角係十一歲，拎住帶埋個妹就跳咗落去，喺14米高嘅樓入面跳落去，即係 嘅應該係好似重傷死唔死得去啊？冇睇到。 四米其實幾微妙喎、 啊。係、 咯，話好高，但係好似唔好高，因為我冇印象啦。咪十四米睇先。三層樓到咯。 O K。 四五層咯。 跌死人嘅真係。 四五層咯。 冇嘢。 出咗四次病人通知。 唔使重傷啊，大佬。 出咗四次病人通知。通常病人通知咧，真係如果個醫生判斷正確嘅話咧，其實出病人通知等於見佢最後一面噶啦。不過據說最終都脱離危險期。咁啊， 算佢好彩喎，去唔到二世界，算系好彩嘅真 系。即系，算啦，算啦，你。 我套租喺度，系啦，点样 套租位奇怪？ 好啦，咁啊，讲翻啲上一次嘅新闻延续嘅，咁就我哋之前讲 PS4 个大陆嘅 PSN 收咗皮，咁我哋讲嗰时讲过啦，因为啱啱好就我哋录音当日嘅事，我仲未来得及了解到底是乜回事啦，咁啊而家出翻个报告就系到底是什么回事。咁首先就系各行版，嗱我哋有一个国嘅各行版，即系中国代理版。嘅 PS4 係只能上中國嘅 PSN 嘅，即係唔同你香港，你香港買部機啦，你可以入香港 PSN， 可以入日本嘅，可以入美國嘅，冇所謂噶嘛。 喂，違反國家安全嘅喂，等等。 呢個真係另一回事。 喂，呢、這個一國一制咁啊，唔係你咁樣咪變咗違反大方向咯？ 你冇講笑，我真係覺得可能我哋日後有機會會睇啲咩，睇呢個日後先講。 係。 總之依個中國嘅現狀就係各行版。是不可以連去外國的 PSN 的，但他自己有自己的 PSN 的嘛，其實但是絕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這樣去用的，大部分玩家其實就是都是應該是幾年前，不是一出就有的，幾年前的人發現原來裡面是有秘技的，即係幾耐冇聽過一啲，唔係筆嚟噶，係後門嚟，特登開俾你噶，即係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嗰啲咁嘅嗰啲 friend 嚟噶。喺唔知边度，根据一按咗，我有见到嘅，但我唔记得咗啦。喺因为而家冇用，已经个封咗啦。其实喺某个地方度按特定嘅key， 即系你个输入次啊，真系揿笔记啊，就你就会揿咗出嚟咧，你就会入咗个类似工程模式嘅嘢，然后你就可以加入外国嘅 PSN 噶啦。咁呢样嘢咧就喺 Xbox 应该系 Xbox One 入边都系有同样嘅类似嘅嘢嘅做出嚟嘅。亦都有啲話有啲懶啲嘅可以用USB 吉單個程式入去，然後吉落部機入面，咁亦都可以咁樣做到嘅。我印象中係咁樣做啦，兩邊都有嘅。咁佢呢個唔係筆嚟嘅，呢個絕對係個後門嚟嘅。即係而且我嚴重懷疑佢放出嚟係個代理商自己做出嚟嘅。即係嚴重懷疑，冇證據啦。點解？因為如果你淨係上個大陸 PSN 或者大陸嘅 Xbox Live 之類嘅嘢，冇人買噶嘛部機。咁我作為一個代理，你真係你我一方面我要應付上面台面要求我唔可以連出去乜乜七七，一方面我又想賣機啊嘛。如果我賣嘅只能國外國內連線，即係好似 Sweet 咁，咁邊個買啊？揾鬼買啊！同樣價錢，我梗係買水貨啦。即係我個保養真係係咪真係咁堅啊？冇人咯。咁結果咁啊，而家就係、是、所以我嚴重懷疑佢係漏。即係自己流出嚟，等玩家可以。 但係你知道有啲小粉紅唔識性噶嘛？ 然後就喺呢個不久之前，咁啊件事唔知係俾上面知道啊，定乜七七啦？ 應該我因為印象中好似小粉紅爆，即係唔知咩？係 舉報嘅，應該係據說係舉報，但係舉報嘅原因最終都係冇特別嘅事件引發嘅舉報原因嘅，咁可能係有啲人突然間發現咗乜七七啦，唔知。總之就係、是PS4 俾人舉報咗。咁結果佢就無限期維，佢嘅所謂無限期維修啦。咁就其實我有咧咁嘅，你個筆又執咗，即係連推外國，你自己國內嗰個 PSN 又冇咗。咁我買機嗰啲點算啊？即係嗱，呢、這個又係我哋周經，真係周經啊！又真係唔好買，唔好點解成日叫你哋唔好買大陸嘅嘢咧？就係、是、你真係唔知我幾時突然間無啦啦咁樣爆炸，即係。我有個 friend 就唔小心買，即係佢真係唔小心買錯嘅，佢應該係買錯咗國行版所謂嘅大陸 friend 啦。咁結果佢就瀨曬嘢，咁佢就據說就係而家佢部機掉半天掉咗喺度，咁啊唔知點算。咁啊即係呢個，雖然我哋香港應該唔會有啲咩特別理由走去買所謂嘅國行版 PS4 或者 Xbox One 嘅。咁啊，啱啱我哋讲 PS4 啊嘛，喺过咗几日之后咧，就轮到 Xbox One 都話要停咗，都話個筆就執咗啦，即係所謂佢話執筆啦，實際上就刪咗後門佢，咁就連 Xbox One 都冇咗啦。咁跟住咧就係、是、兩邊嘅主機嘅玩家梗係不滿啦，即係就話舉報埋呢個 Switch。我諗緊 Switch 本來都連唔出街嘅咯，即係我唔知啊，我唔知佢做得其實佢都有類似嘅嘢啊。 可以舉報啲乜嘢其實？ 因為我又提一提呢、這個PS4 同呢個 Xbox One 咧喺大陸係同一個代理商嚟嘅，即係但係唔係騰訊啦，另一間我唔記咗個名啊，我見過但唔記咗啦。咁所以啲人就可有還話就係咁樣，佢哋就舉報埋嗰邊。咁我哋作為一個暫時仲係局外人咧，就食住花生先啦，冇乜嘢，先安居，做咩大家互害社會咁樣咯。咁啊，呢張 都係嗰句排除，即係應翻嗰句唔排除，我哋都會叉燒軍體啊。 集住翻。 喂，咁你讲唔系我讲噶，我无意讲埋呢样嘢，跟住你同我加啲军体咁。 哇，我冇讲过啊，集住反弹冇回头啊。 咁啊，是但啦。 咁啊，仲有一单就如果你上 Twitter 就可能都会有留意到嘅。一开始咧，我睇唔明佢哋想，我哋睇唔明发生咩事嘅。总之个 tag 相关嘅 tag 叫 ACAC， 咩 A 第一个 A 系啲咩 artist for 咩 China， 总之就系、是。中國的藝術家連線之類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就攞嚟話俾唔同俾玩家俾唔同嘅所謂嘅藝術家，即係有個名錄出嚟，即係大家用呢個 tag 就咁啊，中國來自中國嘅年輕藝術家所嘅作品咁啊，做個目錄咁樣嘅。跟住我一開始睇我頭拗穿頭，中國藝術家。我关咩年轻艺术家咩事？跟住一睇个 tag 揿翻落去，一开始啊，就我先知因为咩事？乜春年轻艺术家同人画师系同人画师啦。其实嗰扎就系同人画师嚟，我哋叫开嘅。 饮又系饮语嚟嘅都系。 我觉得佢系想 即系规避某啲嘢。 与其话规避，我觉得系想自我提升，即系话自己系年青。嚟，好简单，年青艺术家同同人画师到底边个好似高大上 啲？我就谂紧，点解唔叫 ACDC 算不如？ 咁啊， 即系会撞名啊，同某好知名 咁啊，然后咧就咁啊，有啲香港嘅同人画家就话喂，咁好似几好玩、哦，即系佢想出咗个 list 啊嘛。咁我咪又加入咯，即系我哋大家都提升知名度啫嘛。结果就俾佢挡，俾个 account 或者呢个发起呢样嘢嘅人就 ban 咗佢。跟住话喂，无啦啦咩事啊，大佬？我即系你话，你又话，我又话，即系难道香港不是中国一部分？ 哦，又嚟 啊！冇啊，跟 鼓吹港独啊，真系。 跟住就俾人发现咧，那个发起人咧就喺度一路咧就话咩，因为国内嘅创作环境唔够自由，我哋就出嚟，我哋想壮大呢个场外嘅中文圈，乜乜七七嗰啲好高大上嘅，所以你而家明白点解佢要叫自己做年轻艺术家，唔系叫动画师啦。咁啊，佢要壮大，咁就实际上就系因为喺大陆。你係動接就會唔一定係上門飲茶，但係好多時都會你畫啲裸露少少啊，色情。但係你知道之前啊咩禁 BL 啊嗰類嘢啦，你畫啲大膽少少尺度嘅就已經俾人 ban 噶啦嘛。所以佢哋走出嚟想畫，但係呢扎其實咧係咩人嚟嘅咧？其實係小粉紅嚟嘅。你都不難理解啦，好簡單嘅 啫。即係口講嗰樣嘢，身體就好誠實啊。 因為好簡單，如果你唔係小粉紅。而你係同人創畫家嘅話，你一早你就應該喺 Twitter 啊，其他圈外嘅地方度會唔係場外嘅地方度會有， 係啊， 會有 account 之類噶嘛， 實會有喺外國插旗嘅。 而家先走出嚟，即係因為我都見唔少大陸畫師喺 Pix 嘅路上面有圖啊，好耐之前已經有嘅咯， 好耐啦，根本 Pix 其實有可能機會中國畫師多過多嘅畫師添。 係事到如今先走出嚟嗰啲啦，基本上都係小粉紅嚟噶啦，都係一開始安於喺場內嘅小粉紅嚟噶啦。咁跟住啲人就係出邊就扮曬可憐咁，我哋只係想靜安安靜靜咁畫我哋嘅畫，我哋唔想牽涉政治乜乜七七。然后俾人发现咧，因为佢哋同一个名啊，佢哋实名，佢哋同一个名喺 Twitter 就同微博同一个名，所以好容易揾得翻佢。咁佢跟住喺出边就扮晒可怜，扮晒系，我哋都咁样咧，俾你哋污染，我哋可能好危险，乜乜七七。跟住喺场入边咧就系嗰啲咩你妈死了啊，港 D 啊嗰啲乜嘢啦吓，连个港独个独字都唔敢打出嚟嗰啲人啊，即系结果系一个基本上就变咗个闹，一个闹剧。而你现在去搜 ACAC 个名咧。这个 tag 咧，应该系见到大量嘅 反中文宣香港嘅文宣啦，或者係啲我哋之前講過有啲反中嘅漫畫家啲咩辣椒啊嗰啲嘢啦，即係嗰啲一路都有嘅反中奉線 咩喇茶同文嘅 fan 喎， 係啊，就結果個 tag 就佢就而家完全係你可以話騎劫啦咩都好啦，即係把我調翻轉。 咁係㗎啦，咁係咁你用 啦。搞清楚先嗱。反共嘅系咪反共嘅人系咪中国人先？如果你话佢唔系中国人，咁另一回事。香港人系咪中国人先？都系啊嘛。咁佢贴乜嘢都系符合呢个香港年轻艺术家嘅定义嘅。即系总之而家就骑劫咗佢个厅。咁然后就佢哋依然坚持紧嘅。我唔知佢哋话可以坚持几耐。睇几，而且咧仲有好得意，又好得意嘅。你读下我嘴就讲咩到啦。因为佢国内喺场入边同呢个场外边系用同一个名嘅、 嗯， 而微博咧系实名制嘅。即是话咧，你喺睇下个场外嘅名咧，你系可以直接连结到翻去佢本人。 哇，底都唔使起咧。 系啦，佢系直接可以连到佢本人噶。我就睇佢几时俾人举报，因为大陆已经系有一啲小粉红，又系小粉红啦，就已经系屌紧佢噶啦。啊，你翻墙去外国啊，去外国势力度搞乜搞出，仲话我哋场内个创作环境日渐恶化，乜乜七七。啊，你讲呢啲你讲呢咁嘅嘢。咁啊，其实佢而家里边咧都内乱成一团啦，据说就咁啊，即系点解同 ACC 相关咧？纯粹因为你咪见下佢哋啲同人图咯。其实因为大陆嘅同人图都画工嚟讲都 OK 唔错嘅，虽然而家你睇呢个 tag 已经睇唔到噶啦。 嗯，算啦，呢啲就 咁啊，即系大陆相关应该就系咁多啦。即系今期就相对比较啲花生比较少，所以唔独立。另外开一个个 tag 出嚟啊， 差唔多啦。 好啦，咁啊，差唔多咁啊。 咁大致上今个礼拜就比最唔使冇咁多啲乜嘢发言新闻啦，即系避开咗每个月文啦，已经去咗。 但系我少啦，但系你啱啱讲嘅三大新闻有两单都系同发言相关。 但系唔系重点啊，即系叫做纯粹系啲。事后 衍生出嚟嘅八卦咯，叫做啊。 啊，补充一句啦，就系我哋香港及香港嘅最大嗰单新闻，因为唔关 A C 之事，所以我哋唔喺呢度去再讲。 当然啦， 系啦，咁啊，你自行关心啦吓。O K， 应该话你关心嘅就关心咗，如果你唔关心嘅话，你都唔需要喺度关心。 诶，顺便宣传下啦，如果你想搵呢个免费 V P N， 你可以上我个 channel 度搵。 O K， 即系个免费 V P N 嘅教学啊！ 咩？除咗足大之外，仲有咩？仲有边度啊？ 咪就系、是、足大咯！ 我哋就足大 嗰度好嘢啊！十几年屹立不倒，而且佢仲要讲到明系专门穿墙用噶，仲要唔使钱啊嘛！ 好啦，佢做埋咩啫嘛？早话实验同埋啲统计嗰啲用噶嘛？ 系啊， 佢本身系科研嚟噶嘛？ 系科研嚟咯，科研名义嘢就话听， 咁当然啦。 O K， 好啦，喂，有机会再讲下啲 V P N 啦。好。咁今個禮拜就平安無事，希望下個禮拜日本解放取消。 又唔快啊，起碼九月啦。聽翻消息翻嚟， 九月日本死曬啦。 佢話酒店咩嘛，唔知話 冇可能九月啦。六月中佢又急住開關飛嘛， 佢唔希望啦。你搞清楚，佢唔係一個開關拍咗佢就咩，就由呢個緊急狀態變成正常。 唔係因為佢控制日本，但係唔控制咁國外嘛。 佢會逐步，佢會逐步解封嘅。 至少要解封俾東南亞、亞洲一定要解封嘅，因為關就係日本咧喺過去。三四月咧，只有2900人入過日本。 咁你冇法噶，咁你本身你封關， 基本上日本要再唔解封嘅話咧，所有旅遊業啊， 我等佢噶嗱，我六月預咗時間嘅啦，睇下佢解封嘅咋。 又可以旅遊業啦、翻譯啦、旅遊巴啦、嗰啲酒旅館啦、温泉全部死曬。 咩？ 你再而家 全部變曬鬼路村。 我講緊就係而家又等於咧啲病人咧。臨死前同佢急救， 系啊！ 每遲一秒咧，啲老細包死咁呢個， 冇啦，拜拜啦！ 所以佢一定要，所以佢六月最快六月中就開噶啦。 佢應該會逐步解封嘅、啊，就即系你話，即系但系幾時先解曬咧？我諗九月都仲係樂觀估計。 起碼咧就咩？ 唔係我話算咯，唔係亞洲先咯。如果好似你咁講， 因為亞洲理論上其實亞洲就安全噶啦。 歐洲同美國， 歐洲都好似開咗安全。美國咧，美國同埋南美唔俾得，即係美國南美唔得。 美洲出事，仲未 落啊？歐洲啊，歐洲其實。开始好啦，欧洲，美国 都 开始好啦， 新西兰， 即系慢慢会入翻台湾嗰种状态啦。大家仲系会戴口罩，会警戒，会剩，但系咧就 会俾你限有限制， 起码赚到台湾钱，捉中国人钱啦。 唔会成个社会 lock down 咗，即系只系大家提个警觉啫。 有佢咯，大佬死人噶，冇穷啊，有佢边度养佢啊？政府又唔养佢，日本政府 唔系调翻转，我有钱冇人使啊，调翻转我系。 系啊，好啦，好，咁今个礼拜，我希望下拜。继续有好消息啦，好，下两个礼拜再见，拜拜。